心，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，怀念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。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还年轻。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？别隐瞒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那首歌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它就是张信哲的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叫做《别怕我伤心》。很多人啊，可能并不知道这首《别怕我伤心》啊，是张信哲的一首翻唱作品。最开始呢，这首歌的确是李宗盛为张信哲写的，但是当他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呢，张信哲就已经去当兵了。等他退伍回来，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演唱。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，张信哲再度找到了李宗盛去讨论。他认为这首歌原本就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的，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拿出来再唱，于是才有了张信哲的这一版《别怕我伤心》。而这首歌呢，在张信哲初入歌坛这个阶段呢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。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，你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 样，自顾地走在路上，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，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，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，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，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，我要告诉您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大庆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没有做过介绍的歌曲，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很熟悉，它就是杨宗纬演唱的一首《其实都没有》，是他2012年的作品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由杨宗纬自己来创作的一首作品。他在介绍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的时候呢，说到因为他自己当歌手的缘故，经常往来于不同的城市，并且接触各种不同的人，各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啊，都会让他产生了一些创作的灵感。而这首歌它采用的是自白式的撰写手法，就是源自于他经历了许多不同的舞台、不同的生活，而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感受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孟庭苇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往事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让我们感觉到往事的那些美好，非常令人难忘。 着芬芳，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。小河流，我愿待在你身旁，听你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歌手孟庭苇演唱的一首老歌《往事》。往事啊，有可能是美好的，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。但是对待往事呢，我想既要从中吸取到有营养的部分，又不能深陷其中，毕竟已经是往事了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，还是有关于往事。我们会听到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这也是对待往事的一种态度。而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，很有意思，它是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当中的由喜剧演员宋小宝和相声演员岳云鹏共同来合作的一版。对于演员来讲啊，不管是相声演员或者是影视剧演员，他们都有着声台形表这四个基本功，所以呢，他们在演绎这些歌曲的时候呢，也会让人感觉到唱功不错。 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和岳云鹏共同来演绎的那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虽然这段往事当中呢，从小青梅竹马的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在一起，但是歌曲的节奏还是非常的轻快的，就像他对待往事的态度一样，只把它作为回味的一个对象。而且由喜剧演员来演绎这首歌呢，也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些轻松的感觉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《阴天快乐》。阴天呢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觉得心情很烦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，而在陈奕迅的这首《阴天快乐》当中呢，就要告诉我们，即使是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即使是天气阴沉，也还是要快乐。 什么？爱情就像什么？几朵云在阴天，忘了该往哪儿走。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。也许我记不住，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昏暗中的我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。却神出鬼没，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，旅途中坐一坐，在秋千上的我，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，那些时光的因果。听阴天说什么，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，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。过去穿过了，现在绕过了，未来放在心海中，成老头。孤单怕成了习惯，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，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。听阴天说什么，

是要给我。许多的门的抽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。我来来往往，我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。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歌手黄丽玲演唱的一首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》，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歌者为我们传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，也能够感受到歌者的那种高超的唱功。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最自由的笑，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距离是你不在身边， 找不到理由放弃，我等你的决心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的歌名当中啊，都有“我们”二字。我们一提到这个词呢，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张宇的那首《给你们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他唱给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一对新人，要想到更多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。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当中的我们呢，确实也是在指的是一对恋人的关系。第一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张靓颖带来的那首《我们说好的》，而另外一首呢叫做《我们之间》，来自内地歌手满江。 话就哽住了喉，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有，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 却将会成为别人的落寞。有道分岔的路口，你想做我想要，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。 刚听到的那两首歌曲当中的歌名都有我们二字，说到的是单身的男女走在一起成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体，用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称呼，但当两个人最终分手之后，又会从我们变成分开的两个人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没有刚才的那两首歌那么伤感，它会是陈奕迅的一首充满幸福的歌曲，歌名就叫做《稳稳的幸福》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 看看时间啊，我们今天乐听经典节目呢就还可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，最后这首歌呢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励志的，由曲美静带来的一首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人生路上天苦和喜忧，愿与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 手中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，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北京时间23:00。